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新加坡网友去环江玩嘅故事啦，冇错，冇有错啦。 系嘅， 咁啊，你见过啦，嗰位新加坡嘅咪网友 有咩？有见过咩？冇啊。 同你 原本我话嚟，但系嚟唔到嘛。 唔系，有一次好似系去咗人间玩嘅，喺你南屋度咧，有三个人啫。 哇，唔记得咗咁耐，人间都年几耐。 嗰个人就系海外网友。但是不是新加坡的位 置？那個是什麼？三藩市那個而已。 三藩市那個，那你未同 這位 置 有關？應該未見過新加坡。 原來你做電視台？ 走了嗎？ 走了，等你嗎？其實真的，他都想見一下你，有時候，你知道，你知新加坡都 有把聲音聽一下，都想見一下人， 都想見一下的嘛，人是這樣的嘛。其實呢位網友嚟揾過我好多次㗎啦。 嗯。 我都好少同佢去唱 K 㗎。 嗯。 點解呢？因為時間唔啱。 喔、 哦。佢嚟親十日。新年。嗯。新年年尾喎。 嗯。佢今次都五一啦。 係佢五一之後。 Okay、 五一之後。咁其實跟住呢有幾次啦，咁佢嚟到喂我真係唔搞話聲呢，嗰啲咁風險嘅日子，咁佢都識嘅，因為我介紹咗藍帽俾佢㗎嘛，咁佢搵藍帽囉。 喔、哦、,ok。 咁藍帽緊做啦，你黐線呢，坐監唔係佢，你記係咪先。佢咁得咁佢跟個藍帽都唔係多㗎，我諗一兩次到啦咁樣。咁算係海外網友嚟講啊，佢基本上我有幾個海外網友嚟親都揾我嘅，就算唔喺大陸見咧，都喺香港見嘅。咁呢個喺新加坡呢位仲誇張啲，嚟親咧通常都喺大陸見添，起碼都食餐飯嘅。咁佢見過上山妹。 哦 ，OK。 啊，你諗下，哇，幾多耐以前？ 都好熟咯，真係。 咁佢直頭都話佢我約咗飯盒咁樣約咗上山妹，咁佢自己又離開，因為佢會。佢去返鄉考東莞定咩，我唔知啦，唔知係咪咁啊，唔係點樣啊，總之佢會嚟深圳為咗同我食一餐飯啦。咁見埋上三妹咁啊，我就去咗補發食海鮮。咁其實都上三妹都年幾兩年啦，係咪咁佢呢位網友都好耐㗎啦。咁其實玩我覺得好似同佢玩過㗎，係咪我都唔好記得啦。咁就最近啱啱呢次啦，咁因為其實我哋喺微信同佢傾開偈呢，咁佢都話我嚟嘅時候次次都唔啱時候，咁都未同你玩過，咁諸如此類都唔係未同玩過，玩即係又唔係有微言，總之就話有少想玩咁咁樣啦，咁我都明白嘅。咁海外嚟到香港 照顧下， 喂大佬，你喺嗰邊都唔平㗎嘛，係咪先啊，咁你又享負盛名係咪係咪先，就咁當然啦，一定有啲人識下呢啲人享負盛名啊，咁嚟到深圳啦，嚟到香港梗係想玩啦，咁我成日陪你唔到，因為佢嚟親幾次都係啲有時真係咁啱得咁巧啊，嗰度又有咩人嚟啊，你知啲大官格人嚟又嚟，又要邊個南巡啊，次次都係咁啊，基本上咁就有幾嘢真係只可以食飯。咁嚟到呢次，咁呢次佢喺微信咁講，五月係咪我嘅嚟嘅時間又係唔啱啊？我以前嚟講唔係， 今次 一後過咗咯喎。咁其實問題唔大啊。你記住，我係永遠都唔會講話 絕對安全， 安全啦，唔驚啊！我過嚟玩安全，唔會我幾想玩都好，我都話OK 嘅。問題唔大嘅，咁我唔會講安全兩個字嘅，我都可以咁講嘅，比較安全囉，總之我唔會實質嚟講安全，因為我自己都唔敢包，即係你諗下我係點樣玩嘅先，我唔係收到咩風，我又唔係識咩大伯達官貴人，OK， 我只係可能同啲夜場嘅媽咪呀、女女呀、會藍毛呢啲咁嘅朋友， 佢哋啲收風快啊嘛。咁、嗯、我哋識識到佢哋啦，尤其男嘅都唔算快噶啦。我識啲女啊， 嗯、 即係小豬啊，同埋環江嗰啲女咧，一危險會真會同我傾下偈啊，因為你知啦，我識做啊嘛。我有時咁樣，有時佢話我生日啦，我都冇好啦，冇屌啊，我都會俾封紅包佢嘅。 嗯， 一話生日我就俾噶啦。 嗯， 啊，所以我使好多呢啲咁嘅錢嘅。咁呢啲錢其實我嚟做咩？我嚟收風咯。 嗯， 咁佢話我有時話，即係你知道我哋有時貼我喺微信我都會貼話我喺深圳咁噶啦。 嗯， 咁我真係試過有一次有個妹妹，佢就同我講嘅話，喂阿牛哥啊，你嚟咗深圳啦，唔好玩住呢排係啊。我哋嗰邊都休息喎，咁提我啊，嗰條女係我諗我四年啊，唔知有冇四年冇四年嘅，三年幾冇屌㗎啦，名我唔撚係好撚記得㗎啦，啊佢但佢都提你，因為佢話一話生日，我就有封紅包啊嘛，啊佢又食飽牛哥咁樣，即係所以咧我可能啲風，而且我國情熟啲啊嘛，我比較了解啦，啊好似麥克爾。啊！嚟大陸採訪訪問，去北京啫，但係佢途經深圳，見唔知邊啲民運人士啊，咁樣嗰啲咩 維權人士 啊，啲維權人士啊嘛，唔撚柒使諗啦，屌你咯，咩我即刻就 掩掩先 哇！屌你咯，即刻就跳掩掩先。而家你有我微信就知啦，或者有個掩字噶啦，打交叉有個掩字噶啦。 嗯， 我即刻咩啦？咁跟住好撚簡單啫，我貼咗呢個之後，咁大概係。幾個鐘頭之後啦，幾個鐘頭之後啦，阿藍毛咧就喺個微信度講，撲街收三點，咩叫收三點啊？唔係斜 K 收三點啊，係酒吧都收三點啊。 哦， 酒吧收三點， 就好撚大 鑊。斜 K 你唔好練啦，屌你老尾喂大佬，真係黐撚咗先啊！呢排好似講呢個嘢壓暈咗，冇啊！屌阿媽日日睇工心工計啊！屌你老，所以真係。啊！所以講嘢呢啲押韻啊，好恐怖啊！屌你老，邊查得到啊？啊！真係記住啊！酒吧收三點，邪企唔使練啊！你 OK 唔好練啦，練都唔好練啦，冇得練啊！咁啊，所以有時係同我埋一堆有好處嘅。你唔一定要加我微信喎、啊，你喺我 Facebook 嗰度，我一樣咁講喎。呢啲咁嘅資訊係嘛？咁啊，因為你知啦嚇，微信有限額啦。限人數啊，唔好成日 加滿就 唔好係咪加嘅？其實我哋做生意㗎，我有 OK 啊，咁你加 Facebook 咯，係咪先？我有翻牆嘅，係咪先？啊，咁啊可以留意一下我嘅動向啦。我唔盡量會有啲咩風啊，我覺得咦係喎、就算係唔係嚴打日子，有啲咩達官貴人咁，我因為我好留意新聞嘅，你知啦。咁、我會喺嗰啲新聞裏面見到咦？呢樣嘢一定會對個廣州成個廣州啊，珠三角有問題嘅噃，咁我就會講噶啦。咁啊，你跟住我嘅色路去玩咧，比例安全啲啦。唉，我又唔敢講， 相對安全， 相對安全啲啦。咁當然啦，你唔好話啊，屌你老母牛哥話啊，牛哥冇話危險啊，點我俾人拉啊？咁就一個字啫， 嚇字你 黑啫，黑啫。個人一日有幾多萬人喺深圳叫啊？啊，係咪先？你係一個俾人拉嘅話，係黑啫。OK 啊，咁過一萬人唔係咩特別人士嚟㗎，係咪先？ 嗯。 啊，所以有就係咁啦，咁樣講完啦。咁啊，講翻咧，同新加坡嘅網友啦。 嗯。 咁諗住揾埋你去啦、 啊，唔好意思啦， 又唔得啦， 喂，咁趕 project 冇計啦， 唉、哎，真係其實做自己人啫，好趕咩真係， 咁約咗人啊嘛，約咗人交貨啊嘛 ，OK， 咁冇計啦，咁梗有機會見嘅，咁、佢即係我熟咗啊嘛，因為佢都係神山府嘅， 哦，寄到去新加坡， 唔係佢每次嚟就買幾盒咯，咁、 哦 okay 啊、夠咁就算啦，咁樣啊，咁、佢神山府嘅人咧。係零四係點喺點喺多啲嘅，係即係其實我嗰陣都覺得我係害咗啲網友嘅，買幾隻 product 你平時可能淨係一個月點樣屌兩次，有神山虎咧， 誒、好玩啲喎、啊， 不停都想屌我，即係喂，大概話，喂我都係一個咁嘅例子嚟㗎啦，即係以前未有神山虎，咁、我都會 去下機場起個機㗎。 嗯 近呢幾年你有冇聽過起個機？我話咁呢幾年冇起過機， 已經滿足唔到 啊！唔係，即係我真係打唔到噶啦，已經。因為如果你要靠手打，真係屌你老，你出唔揾到要好實辛苦。 摸打手嘅嘢。 啊！要點摸？除非摸打手，摸打手又裂又痛咧，係咩？ 落足油。 筋又痛啊嘛。 落足油咯。 係先，落多啲油咯，就除非喂，但我真係未試過。喂，我真係呢三年未打過飛機啊！ 嗯、 即係唔係我自己未打過，有時我屋企夜難人靜係咪咁冇乜細藝又 download 咗啲 AV 咁我都會睇完之後 fly forward 就跟住啊即係伸隻手又富浪咁我都有嘅。但係假手於人我真係冇啦真係冇假手於人嚟㗎。即係自從神山虎之後咁、你諗下我係洗撚多咗幾撚多錢。 嗯。 以前做節目睇一集可能係有時講下叫雞，有時講下斜 K， 有時講下起機。起機嗰度呢平好多幾嚿水。 嗯。 我又可以講一集。 嗯。 咁嗰一集係成本平啲。咁唔使咁即係冇乜錢使，我唔係好有錢嘅人嚟㗎嘛。係咪先。咁但冇辦法啦。神山虎係同打飛機呢 要養養老虎老 貴。咁就冇可能共存。你即係等於即係你老虎乸你咪撚包二奶即係一撚樣㗎啫真係㗎即係有神山虎就唔好打飛機咁我就嗰樣取捨咗唔撚打飛機啦咁我真係我幾年未去過金都㗎啦真係未去過我最後期就係喺福田嗰間所謂正骨場 個 富城啊， 德興， 喂，大佬啊， 正骨場嚟噶嘛，開得， 屌你老味，我咪買喺度起過一次之後，啊，跟住就驚啦，就跟住冇啦，驚咩咧？唔係驚茶牌，係驚一啲不能解釋嗰啲咧，陰風陣陣嗰啲， 嚇有咁樣嗰度？ 係啊，我無神論噶，咁你先恐怖啊！屌你老味，我無神論。我都屌你老尾，喂，呢啲留翻喂啊，呢啲啊， 我一日再讲， 一日讲啊，喂，好捻，即系 好捻恐怖啊，真系， 唔系好恐怖，你解释唔到咯， 我解释唔到， 我试过有两次， 系 一次喺金龙执咗啦，系一间一国唔系一国两制，系开大兼起机嘅场，阿长毛文带我去嘅，喺金龙就喺佐丹楼对面嘅啫，喺东门附近嘅啫，金龙。又是一個好解釋唔到嘅嘢 ,ok? 跟住呢就有一次呢又喺好耐以前㗎啦嗰次又解釋唔到就同以前女朋友喺盧賓館嘅事。咁呢兩單嘢呢其實我都喺潘少聰嗰個恐怖在線嗰時候我喺嗰度做㗎嘛喺老師度做㗎我又講過嘅。但新呢一單呢喺郭富城呢我就從來冇講過㗎。好似阿健哥哥會知嘅我強過健哥哥講過嘅。咁健哥哥你啲迷信撚嚟㗎嘛係咪先咁佢係咩啦但係呢我就又係解釋唔到又真係好恐怖因為講真的我係無神論㗎嘛我係每次見每一樣嘢我都會有一個解釋俾自己屌你囉你根本就唔係啦撞完之後發燒你梗係唔係撞完之後發燒啦我根本就發燒影響咗個腦我咪睇撚錯咗以為撞嘢囉喂我可以俾啲咁嘅解釋我俾個自己㗎係咪好文明呀係咪先 好科學化。 好科學化。但有啲嘢屌你啦咪我咁我咁亂鳩柒咁嚟㗎可以好搵好多嘢堆砌落去佢將一件好撚奇怪嘅嘢變成合理化。我有兩單嘢我真係㗎。解釋唔到㗎 咁不如今集講咗佢算啦 唔撚講啦下個禮拜或者屌你啦或者等啲網友打上下咁我講一集靈異事件恐怖在牛咁樣屌你啦恐怖在線啦我一啲文牛嘅恐怖在線啦好啦講完乜係講返新加坡的網友啦有痕自遠方來我零舍開心的不知道為什麼即是我覺得同一些海外的網友啦我們有些在 美國回來 的啦有幾 個楊德華 即是有些是做網台添啦大佬在MyMay做不是MyMay做啊各位網友 掛單節目 掛單節目咁我最贊成是這樣的喂大佬有人哋有個平台有固定聽眾 老虎蟹佔過去啦。等於如果有網友有節目擺嚟我度嘅，我一定咧反應噶。我冇任何嘢，你中意掹走掹走。就好似以前咩 Q 咩 Q 咩 有 Q 仔冇紅人啊？有 Q 仔冇紅人？ 唔係，我哋都有個網友擺節目噶，嗰時候 有咩？ 信 Q 得救啊？ 哦， 信 Q 得救係咯係咯，阿大長老同埋阿廠長。錄咗㗎嘛、其實我未聽過好撚慘好唔好聽我唔知啦，你擺過嚟我實要㗎，我實要㗎、你一蚊走蚊走囉、我唔會話喂大佬你喺我度要俾廣告喎、你喺我嗰度你要俾返啲西法錢，從來冇㗎、從來冇㗎，係呀，大長老母幫我買咗兩盒啊，屌你老味，講埋個名啲，係啦，幫我買咗兩盒咖啡囉，係啦，咁撚耐，係啦，上個禮拜嗰個囉 ,ok, 得講撚埋啦 ,ok, 係呀，人係囉，人哋食米糕囉，咁梗係食米糕啦，屌你老味，而家我冇神山虎，我而家食緊米糕啦，唔好講埋啲嘢，食米糕嘅啲係好玩啲，你明白啦，唔係需要嘅，個個都唔需要，黐線啦，我哋啲網友唔買神山虎唔係自己飲啊，屌你老味，朋友飲，倒撚咗佢嘅啫嘛，撐我為咗撐我倒撚咗佢嘅啫嘛，我哋啲網友全部都咁樣啫。屌你到邊度使飲嘅啫，佢黐撚線個撚個都俾老豆老母飲啊，兄弟姊妹飲嘅啫嘛，屌俾上司飲，屌你囉，咁樣啫，全部都係咁樣啫，我哋啲網友自己飲黐撚線，屌你囉，我都冇飲唔識，係我同阿碌咁嘅，你快翻嚟沖嚟倒撚咗佢嘅啫嘛，係一定係咁啊，我知得 ，OK， 好講完 ，OK 嚇，咁啊有啲咁嘅網友啊，成日嚟啊，咁我好開心啊，因為點解開心咧？因為成日請我食飯啊嘛。我真係少啲殘廢餐咁啊！屌你啦，我係未俾過錢嘅，我真係未俾過錢。有啲網友幫我買埋呢個啊，帶埋嚟嘅，都仲係要請食飯啊！我屌你老味唔好啦，大佬啊！喂，大佬，你幫我慳咗幾嚿水啊，大佬，你俾我請翻次啊！喂，真係有啲要即係要逼令佢，我屌你老味唔肯我呢餐我唔肯一齊請啊！屌你老味，以後咪一齊見要咁樣。咪啲海美國嗰啲咧少揾多啦，即係佢成日請我食飯，我請到我自己都唔好意思。咁好似新加坡呢位朋友咁，未撚請過佢。哇！佢啊帶我食香港海底撈啊，哇！喺香港海底撈要幾嚿水食一餐啫嘛，你知啦，同香港同深圳嗰啲即係爭兩個價錢啫嘛。喂，真係免得改用啊！啊，請埋我同阿上三杯啊！哇，食海鮮咧，三條友有貴啲噶啦嘛，係咪先？我飲酒啊，飲你幾百啦，隨時係咪先？喂，係咪先？即係好多就係呢啲網友啊，咁佢乜嘢嚟到啦，咁五一過後我唔話安全啦，我安樂好多啦，即係咁，而且我可能諗住可唔可以去遠少少嘅，去遠少少嘅，即係去下神秀啊咁樣，因為講真人哋搵到㗎嘛，你嘅台係咪先，即係有啲位高權重㗎嘛，呢打嚟㗎嘛，搵到啲㗎嘛，即係佢唔自在去玩一啲貴啲嘅場嘅，但係耐於時間，我好多網友都係咁樣㗎，其實海外嗰啲佢星期六嚟星期六走，或者星期六嚟星期日走，有一個好大嘅問題㗎，星期六嚟太趕我帶唔到你神秀，你星期日走亦都太趕，星期六我又亦都帶唔到你神秀，即係你諗下啦，譬如我如果搞神秀嘅話，我必定要係星期六嘅，星期六嘅，因為星期六又會就埋其他網友啊嘛。即係我同你嘅話，咁就我兩條友我就唔會去神秀啦。咁所以其實所以好多海外網友話想去神秀咧，我同佢去唔到啊，因為基本上就係人都咁樣噶啦。星期六你嗰日假咪星期六坐飛機咯，咁星期六嚟到香港。搞完叽哩呱啦，三四點啦，咁我哋三四點已經福田去緊神秀啦，好啦，到你走嗰日星期日，我唔知你幾點啊，喂大佬，你星期六你仲叫緊雞，跟住星期日唔知瞓到幾點，飲冧咗你趕唔到班飛機，好撚大鑊㗎嘛，所以好少可，咁呢次啱啦，呢位網友可以，佢話唔使去神秀喎，佢都想去。咁我不如話，我同你講啊，不如去橫江玩下啦。咁我啲事先同佢講到明，喂，唔撚得啊， 衰遠必諸啊， 衰遠必諸啊，好撚諸都有啊，你唔好咁咩啊，當係同佢飲下酒啊，傾下偈啊， 可能齋坐啦。 咁佢話好，咁好就係㗎啦，好啦，咁OK， 咁我又約佢，好似四點鐘啊。 喺上水等啊，跟住急到賴，跟住個揾 到咗， 喂早啲得唔得啊？屌你咧，一間去到酒店。又驚塞車呢，又驚城呢，佢哋搞到嘩，我心諗唔使話還光㗎喎、啊、 地鐵半個鐘咗 喎，嘩唔搭地鐵，唔好搭地鐵啦，我落去都話搭地鐵㗎，唔好搭地鐵啦，搭的士好冇啊，我話唔使㗎，喂真係唔撚使咁撚緊張㗎、啊、 你早到都係八點半嘅啲女 冇撚用㗎，屌你老味，咁跟住啦，咁但係你話要早啲，我咪早啲囉， 早啲食飯嘢囉， 咁啊，但係都係搭地鐵㗎啦、 嗯。 因為其實我知道呢，其實網友都要知，搭地鐵同搭的士時間差唔多。 係啊，根本差唔多㗎咋。 因為你喺水庫係新闊街。 啊，唔係，依家水庫改咗路嘛， 改咗路好啲， 開咗條新路啦，好啲㗎啦。 哦，咁好啲。但係我 但都係快一兩個字㗎咋，你唔會快好多。 真係唔會快好耐。咁其實咁樣你搭地鐵真係平好多嘛，幾蚊。 咪係囉，兩三蚊啫嘛， 我唔記得幾次啦，因為我八達通嘟。 係，我都係嘟嘅。 咁呢個做啦。 總之一定唔過十蚊啦。 唔過十蚊啦。咁你搭的士起碼都要。 五六十 啦，係嘛。咁啊係冇得坐啫。但你諗下喎，我哋排你等的士嗰個時間都喺返度㗎喇喎。 唔係地鐵有嘢夾下呢。 係啦，玩嘅時候係啦，有女夾下呢。咁同個網友咁可以喺上水接咗，跟住就去咗搭地鐵啦，一路過啦，咁啊有啲我唔係責任啊，即係啲網友咧，海外嗰啲，喂唔該你哋搞咗個人面辨識先啦，過關嗰度啊， 哦，有時自動通道， 係啦，成日要排隊咧，即係你 咁佢有啲唔係啊，如果加揸外國護照一定要排隊噶嘛， 除非佢有回鄉證啊， 哦有回鄉證， 有回鄉證啊， 咁咪搞， 咁你應該係應該搞 啊，不過有啲人又唔中意手指毛俾人知噶嘛， 唉。 咁佢有咁嘅權利嘅，都冇辦法嘅。 係咁，其實唔緊要啦。啲過關係咪都諗住俾人知啦？ 遲早大陸都會做一個規定，係你要打手指模。我覺得遲早問題嘅啫。 咁講真，搞咗佢啦。你其實可以抽一日時間，你嚟到順便揾我去玩，就早啲去做啲咁嘅 嗰個 登記。 好快啊嘛，依家應該係咪？ 好快啊嘛， 好快！ 好多人排隊排嗰個位。 以前我哋初初搞咗耐啊， 而家唔好 仲要係咩？喺羅湖關又做一次，喺黃角關又做一次咁啊！以前 而家唔係啦， 而家通曬啦，依家。 咁其實搞佢就大家都快，以後大家都快。 係啊， 你唔係一定跟我去玩噶嘛？你咪就有啲你其他地方咁，你都快噶嘛？咁啊，嗰度阻少少啦。咁啊，我自己去買煙又阻少少啦。咁都唔緊要喎。咁啊，去搭地鐵。咁好喎、啊，而家地鐵咧唔使買飛喎，而家我用我 手機嘟， 係用手機嘟，咁我有手機，咁我自己仲有一張八達通， 打落 八達通， 八達通我俾佢用， 係啦，八達通俾佢用，我用手機嘟，喂都係哇過喎，其實都好撚快嘅喎， 係啊，咁都安檢嗰啲啊，好做順暢咗好快， 係啊，咁而家冇問題啦，咁啊搭車啦，咁記得啦，呢次係搭到去啊，唔係六月喺邊度？ 六月 咩站啊？ 六月啦嘛，唔係六月之前。你之前嗰個叫咩大芬啊，係咪？ 唔係大芬，六日之後個站啊。 嗯， 係啦，六日之後個站。 第一個啦，唔記得名啦。 六日之後嗰個站啊，咁啊呢次記得咧，上次我同個網友去係喺六日站落咧，就戇鳩咗啊嘛。 係咪有咩愛聯站啊？ 唔好理佢啦，總之係六日之後個站啦。 嗯。 啊，一陣你或者你手機揾下啦。 嗯。 啊，咁啊去之後站，咁我哋去到就行去。 嗯。 Expo 啦。 係啊，好快啊。 咁升 Expo 咧，之前我就問定個媽咪啦。問定阿林林啦，我就同阿林林講，其實林林叫林葉啊 ，OK， 有個理由啊，點解要響個傳朵啊？因為咧，如果林林幫你攞台咧，攞酒店房咧，你去到酒店嗰度咧，係一定要嗌佢個傳朵嘅，林葉 ，OK， 你唔好嗌林林啊，人哋唔鳩知你邊個啊 ，OK， 咁你嗌林葉咧，佢就可以攞到啲房啦，咁啊早啲訂嘅會平啲噶嘛，咁你而家已經成 X 寶噶啦。你跟啦，揾阿林林訂，早啲訂嘅咧。而家六點之前訂咧，即係唔係你肯定咗要房，佢就會平俾你啦。咁好似係360咁上下啦。但如果你 抵嘅我哋啲， 如果你夜咗去攞咧，就390，都係貴30蚊啫。其實錢就唔好多嘅。咁啊，同個網友兩個一齊去啦。 咁早攞可以去沖個涼先。 係咯，咁啊， 沖定涼，辛辛苦啊。 一撚樣噶，其實個網友同我哋一撚樣，佢都係聽我哋先可以講，沖個涼先。 咁跟住我哋每人一間房啦，我係頭房，佢係二房啦。咁大家沖個涼啦。咁個網友沖定咗神山庫，沖定冇飲過嘅。OK， 好啦，一路都冇飲啊。咁我唔同啊，我已經明明白白已經啊，唔係我係都沖定咗，冇我都係冇飲嘅。 我中意我中意熱飲喎，熱飲又 係啊， 興啲喎， 好啲嘅，飲好啲嘅，真係嘅。咁跟住我哋起一陣間啦，沖個涼先啊嘛，起一陣間，跟住就六點鐘咧就同佢去食下麻辣火鍋啊。因為你講真咧，新加坡嗰啲海底撈嗰啲辣唔夠膽整咁辣噶嘛。 佢食得辣嘅。佢食得辣嘅。 啊，都食得辣，佢食得辣過你啦，總之。啊，佢係辣唔過我，因為冇乜香港人食得辣過我啦，基本上啊。佢食得辣嘅，咁啊正啊嗰次，咁啊但係嗌好多嘢啊。 又食唔曬， 我食唔曬啊！咁啊，當然啦，咁冇乜所謂啊，唔係我俾錢，咁又係網友俾錢啦，當然嚇。咁請得食飯，仲請埋唱 K 添，好似你咁啊，學埋呢啲嘢啊，唔飽學啊，呢啲多多唔飽學。跟住佢嗰位網友就話：啊牛哥，唔好爭啦，呢餐 K 我請你，唔知乜乜乜啦咁樣咁啊。我話喂，唔好意思啊。當時其實我預咗喎，一講話我講我請啦，我要話唔好意思嘅啫， 都唔會同你爭㗎啦， 我唔同你爭㗎啦，傻啦，你請埋屌閪我佢咪都仲好啲啦，咁佢就問我問我幾錢，咁我都唔知㗎嘛，其實我都唔知幾錢㗎嘛，咁我話得啦，如果連埋媽咪俾100蚊，媽咪100蚊， 少爺， 我哋買 DJ 嘅。咁我預有兩個無吉仔入嚟，每人50，咁樣最低消費，我哋飲完都係680啫，咁我1000蚊咯，咁樣咁佢俾咗1000蚊人仔我啦，我知道，係我真係好撚鬆動啊，好撚鬆動，咁啊唔緊要啦，咁啊食撚完嘢，咁啊海底食麻辣火鍋都係佢請啊，咁我真係講，我真係同佢講，喂宵夜你真係撚渣啊，喂宵夜真係撚渣啊，我好撚食驚，我好撚唔好意思咁有時雖然我係一個好意思嘅人，但我都好撚唔好意思嘅，你明唔明白你明唔明嗰個道理啊？你請呢樣請嗰樣，屌你喂！話聲俾你，即使由佢請，屌你啦，咩黐撚線？即係走嘅人，即使由佢請，喂，我真係好撚唔好意思嘅，話聲咧，但係我好意思叫你請，係咪先？好意思要你請，但我就唔好意思即係要你請，你明唔明白啊？好啦咁樣，咁跟住咧，咁個網友咧就食完嘢啦，咁我哋就大概八點鐘到啦，差唔多八點鐘啦。咁我哋去 X 部啦。咁去 X 部呢，我就叫个网友自己上去先。我就去返快酒店房先。 点解呢？ 神山难得一身好本领，唔饮老虎点样过 ？OK， 即系呢排啊，即系练紧歌啊，屌你啦，咁样系咪先？参加网上社运歌王大赛，讲笑啫。咁饮完神山宝，咪去啦，系咪咯？好似唔记得咗。咁好似網友喺下面等我嘅，我唔好記得啦，其實基本上啊，跟住我哋一齊就去 房啦，去機房。 我哋係兩個一齊上咗酒店房先，係啦。跟住我哋酒店房落翻嚟，咁因為咧酒店房我可以撳三樓。係 啊。 係啦，咁啊去到 直接去到 去到咯， 機房嗰層。 一去到冇 冇咩？ 冇開 嚇？冇開？哦，三樓冇開。 三樓裝修， 哦， 啲女喺睇到噶，嗰啲 DJ， 乜 乜乜乜乜乜，哇！跟住啲女靚撚到咧，啲 DJ 真係靚到咧，哇！嗰個新加坡網友，哇！呢次咁撚靚，得喎，我諗住，得啦，好計啦， 好死啦，啲女你見到就死啦， 死啦， 見到啲女你揀唔落手 啊！哇！嗰啲又靚又大波。哇！跟我入 lift 嗰個 DJ 入我入咗三樓，我哋仲要上翻四樓噶嘛？因為我哋尊貴嘅人唔行樓梯嘅，你明唔明白啊？OK， 因為三樓裝修咁，我要上四樓。咁啊，呢門又閂咗。咁我哋跟住等我呢門開，我先入翻去。咁嗰個女 DJ， 哇，相貌非常之好。 喂，咁正 mark 佢啦，好慢 屌。屌你啦，乜要時間啫嘛？我一講下，一講下，一題外話，講咗重點先。跟住哇，嗰個樣真係非常端好。咁矮又唔算矮，我高又唔算好高啦嗰對燈啊，屌你老尾啊！即係你哋中意玩啊，我當然 我當然冇所謂啦， 有都唔區嘅， 你明白啦？即係我中意食乳豬啫，偶爾食下燒肉都好嘅、嗯。啊，唔係咁講，因為佢係乳豬，我中意食燒肉啫，偶爾食下乳豬我都可以嘅。哇！我見到我都好中意啊。但係鑑於得兩條友，咁我跟住咧就話：唔好意思啊，我哋得兩個人唔要 DJ 啦。我又見到嗰個女仔好失望嗰、那個，係、 啊 那個、 應該要買啊嘛，啊抄牌先。 我自己都好失望，係啊。其實兩條友真係唔好捱啊！屌你冇你冇咁嘅引誘，你呢個死人樣，今晚唔會同你去。OK， 唉，哇！你死人樣，我好似有啲問題。 唉，繼續啊！聽日翻工啊，得撚行 路啦！你上次翻工咪屌你乜嘢啊？又同我去，屌你咯！咩同你講你廢撚屎講，你咩日又唔擦要認，屌你啦！講埋呢啲咁，我篤爆你。OK， 咁跟住一個好失望嘅表情，佢落翻去啦。我話好失望嘅表情。入房啊，咁、我見到啲新嘅房喎、咁好咧奇怪喎、 即係四樓裝修好啦， 響裝修，又唔可以咁講，我經過一條走廊，嗰條走廊咧就放啲木竹凳啊、按摩椅啊，咁成排喺度，成個桑拿咁嘅，嚇、哇， 改型， 可能以前係桑拿嚟㗎， 哦 ，OK， 可能以前桑拿嚟㗎，咁間咗，而家嗰邊可能啲真係桑拿房咧就變咗 K 房，咁因為嗰啲位咧就係、是。近 lift 口咧就變咗係做大堂咯，啊變咗大堂，即係啲我啲嗰啲彩椅啊，咁見跣曬嗰啲凳啊，經過一笪地方，我心諗，哇，咁叫裝修啊，好恐怖喎、啊，唔知乜撚嘢牆嚟，一間喺間卡拉 OK 房度有張牀咪撲街，咁你話真係隨時瀨㗎，我唔知而家咩法例㗎嘛，我跟唔到金銀足㗎嘛，哦咁樣就去到，唔係。间房啊，真系 K 房嚟嘅，干干净净、事事正正嘅。点解啊？新装修啊嘛， 哦， 啊，真系几好嘅喎，系冇厕所，咁、 嗯 啊、我哋因为两条友又唔，但系佢两条友今日鸠毛咁样大噶啦，即系其实我哋呢次间房系可以玩到有成四个男仔都冇所谓嘅，四批人都得噶，吓咁啊鸠毛咁样大啦，但系鸠毛咁样大都冇厕所嘅喎，呢间咁啊佢咁啊都唔紧要啦，一日厕所都好近嘅啫。最唔好就踎廁嗰個廁所。 哦， 啊、不過都好嘅，因為坐左廁咧幾多污糟得㗎，你知大陸人用左廁，哇，圍邊咁啊， 梗係鋪廁紙先㗎啦，坐左廁。 屌你掂都唔想掂啊！話聲聽，我唔緊要啦，咁啊 OK， 咁啊照舊咁搶機啦，咁啊睇女啦，咁啊開頭個網友都話要過夜嘅，因為酒店就攞咗啦，佢個網友係咪都要過夜㗎啦，係咪先？咁啊，新加坡嘅朋友就話：你過夜睇過夜女咯，睇 賴嘢， 點睇啫？睇乜撚啫？ 冇嘢好睇。 你使乜查使乜睇啫？真係，喂真係屌你老尾，唔好講啦，係嘛？因為做人都冇資格啦，咁啊做女咩？我真係屌你老，即係完全 賴嘢啦又。 完全賴。完全嗱，我就見到你嗰件，即係我上次假波嗰件，我又見到放我飛，即係一 Q 嗰件，見撚實曬，係見唔到小新新同埋小英，見唔到零零後，因為零零後嗰啲唔喺度啦嘛，已經小英都唔喺度，小英喺度，最後見到佢嘅，咁跟住睇完啦，話唔得，咁跟住到有一批啦。咁啊，小英喺度，但系唔好意思啊，其實節目冇講啊，我係上嗰幾日先屌撚完小英咁跟住而家見到佢，我梗唔屌啦，我話我真係同阿小英講，嗱啱啱見完啫喎，唔使而家見啊，佢嗰度話佢話好啦，我一陣間同你過嚟同你飲酒啊，講噶啫， 哦都冇嚟咯， 冇嚟過，最後冇嚟咯，好 ，OK， 好啦，跟住睇你唔對路咯，屌你老尾！ 開始唔好過夜啦， 過夜都 都殺住先啦。 殺啦、啊！個網友講，咁跟住唔過夜立啦，咁樣立一集。就見到我哋成日咧，我哋其實去好多次食 expo 咧，都有一條女，幾靚下嘅。我哋成日問佢過唔過夜，佢話唔過噶嘛。如果佢肯過夜，其實我同你輪撚咗啦，應該啊嗰條女啊，幾靚靚嗰個。咁跟住啊，我哋新加坡嘅網友。睇中咗，OK， 咁啊，坐入嚟啦， 一 Q 都殺， 系啦，好啦，跟住冇辦法，冇辦法唔殺嘅，跟住再行一集入嚟，就見到我上個啱啱上嗰集，就上個打家波啦， 哦，就喺度啦。跟住我冇啊，我仲要嗨嗨，细声嗨啫。跟住佢就走捻咗啦。 嗯， 嗱咁啊，佢知道唔解啦。咁啊，我就仲未有女嘅。跟住我就睇微信。 嗯， 咁打假波嗰条女咧，佢就写紧微信。佢话你上次同我讲话想中意嗰条女咧，咪而家入咗你哋个房咯。 诶、欸，哦，喺度啊， 唔系就系嗰件嗰新加坡我有嗰件女咯。 哦 ，OK。 啊，咁样我都认到噶啦，其实我都认到噶啦。一次次我哋都嗌佢，问佢过唔过夜噶嘛，系咪先？ 咁你叫佢办嗰件事，佢结果办成点啫？ 都冇谂讲过。 屌！ 佢淨係呢我呢啲可能留返下個禮拜先講啦，唉佢冇乜時間啦，我講35分鐘都要直咪你起用。咁跟住咁就玩鱷魚囉。咁第一次佢就玩鱷魚啦。咁我叫阿田啦。阿田啦小田啦黎小田嘅小田啦。就係阿 網友 嗰個啦。咁跟住阿林林呢就帶咗一件。唉過夜嘅。 勉強坐住先啦， 唉， 要玩啊嘛，冇女啊， 我冇女啊，要玩啊，即係嚟我望住，咁網友揀到之後咧，我就求撚其啊，真係好撚柒求其，算啦，咁啊喺度玩啦，咁玩 ，OK， 咁啊玩完好啦，開心啦，好開心啊，柒時間緊要嘅關係啊 ，OK， 嚇，咁跟住，咁啊我食宵夜啦，咁食宵夜喎，個網友話去上酒店房先，叫我哋自己來食宵夜， 哦。 即係嗰個時間 執咗 Q， 唔係嗰個時間翻酒店房， 我飲 辛苦辛苦，掂呢個方法啱。佢跟住落因為佢沖定㗎啦嘛，跟住就落翻嚟接應我哋啦。咁我哋跟住就食宵夜啦， 食完就啱啱好藥力發作啦。 好啦，咁住個新加坡網友就去診啦。咁啊，咁啊當然啊冇乜波啦，見佢。跟住啊，新加坡網友話佢有任神紋啦，就好後生嘅，嗰個女仔好後生嘅啫，咁啊，但係咧正唔正咧？咁、那個新加坡網友都話正嘅，好啦，即係因為事關我唔喺新加坡網友隔離睇撚住佢屌閪，所以我詳情我唔知得咁清楚，我淨係知道咧呢條女咧都幾撚大話嘅，佢同阿新加坡網友講咧，就話佢點解唔過夜咧？就因為咧，佢自己係佢啱啱落嚟，啱啱過嚟深圳，就住喺親戚朋友度， 所以就唔可以， 所以就唔會過夜啦，係啦。 咁其實就唔係啦。 咁啊，咁啊，我就知道唔係啦，因為佢同我講咧， 養緊狼狗啦， 係啦，佢有條仔同一齊住埋嘅，咁我亦都見過佢啲微信咧，成日咧就貼一啲好撚，即係淨係應該係得兩條友會玩嘅活動嘅，即係唔係財財活動啦，我哋可能啲去公園啊，食嘢啊，西餐廳啊，食啲點食嗰啲糕點類嘅東西啊，嗰啲即係發多先會食嘅咧。我同阿碌，你兩個係唔撚會食嘅，你食我掟你落街，你黐撚線點都唔會食嘅，咁我估到佢根本就有條仔啦，咁啊從當然唔緊要啦。你同新加坡網友講咩我都唔會理你。只要我就同新加坡嘅網友講話，你只要聽攞可以信嘅攞咪攞嚟信囉。你又唔會同做人世唔通即刻督爆你呀。屌你啦喺你唔撚係啦唔使㗎。你咪信囉當佢真都冇所謂㗎。係 呀。 好啦咁當然啦咁咁咁新加坡網友就話哇一 Q 都好啊其實呢啲就係自己壓自己嘅啫一 Q 都好啊吊撚完之後條女走咗一條女分曬張床啊咁佢呢啲佢自己壓自己嘅啫或者呃我嘅啫我哋係咪緊係如果你老尾之後將陳多 Q 啦多500啫嘛其實某程度係咪先好咁唔講新加坡網友點樣都 hea 我唔 hea 嘅講埋我嗰單來因為又係賴嘢㗎嘛咁啊，都係一樣啦。其實神山普早就 stand by 啦，因為我8點已經飲咗啦。 係啊， 食埋宵夜12點幾，因為我哋唔係12點走啊，我哋11點零去食宵夜㗎啦。咁啊 OK 啦，都冇咁啊都凍尿啊嘛。雖然嗰條女好撚麻麻啦咁啊沖個涼啦，跟住見到哇對波。 撇 喂真係鬥內呢 麻包袋咁 啊係喎呢個講法非常之好係麻包袋咁 喂，即係，唉，咁佢當然佢唔好肥嘅，咁樣但係矮啲咯。我大佬屌你老味，真係唔好得佢，唔緊要啦，唉。誒最緊要神探虎嘅， 嗯， 因為已經屌你處於一個堅定堅硬嘅狀態。O、okay? K， 好咁嗱，臨埋房啦，埋床啦，埋床攝埋床換啦，嚇呢啲我最中意嘅。咁啊咁啊 ，check 咗 condom， 咁啊嗰條女啊梗係坐上嚟啦，係咪先？咁啊佢一坐上嚟咧，咁你哋佢都要有對波噶嘛？ 嗯， 有波噶，係透啲嘅啫。 嗯 啊係透啲嘅啫，麻包袋咁嘅啫。佢一跌落嚟咧，抌好咗兩個。兩個骰盅咁樣，懸掛喺上面，哇！屌你老味，一撚樣兩個骰盅，但係好撚透嘅，係鬆嘅，啊，肯定唔會假啦。你揸落去好撚冇癮嘅，咁啲揸乜撚嘢嘅？即係屌你老味，我前揸個假嘅，我都唔揸個頭啊。咁嗱，都好啦，唉，都揸啦，又揸又揸啦，又屌就屌啦，神山虎啊嘛。咁呢啲其實冇得炸型啊。咁啊，俾啲白男屌引完啦 ，OK， 冇所謂啦，有乜所謂啫，係咪先？咁啊，瞓啦，咁啊，跟住傾下偈啦，跟住我跟住咧，我就揸下嘅你波，跟住，哦，佢即係唔知醜喎，佢自己話係咪啊？後鬆啊，好鬆啊，啊，咁我就話普通吧，咁我話屌你咯，咁啊係啊，屌你咯，你呢個真係麻包袋都唔麻包袋啊，都唔識講呢、這個，唔知有呢個名詞。咁樣話係啊！你啲咁嘅波，屌你老尾真係咪波嚟㗎啦？呢啲屌你啦！我就費事咁講。跟住原來佢話佢自己咧，佢好肥嘅。 嗯，哦， 佢減肥， 跟住你 減到瘦曬，就減到連波都瘦曬。 嗯， 咁我諗啊，如果佢肥嗰時候，咁佢波都好撚大喎，應該。 哦， 係泡到咁撚樣喎，咁要肥嘅時候好撚大咯。 嗯， 咁我就唔緊要啦，唉呢啲。一好有一餐，唔好一餐啫，最緊要過夜。 嗯， 啊，第二朝有得嚟一 Q， 係嘛？瞓到大概好清楚啦，呢次。三點零鐘， 嗌走。 唔係，話唔好意思，又係話唔好意思。乜咁呢排咁撚多，唔好意思啊！ 又姨媽度。 啊！屌你老母點知？ 又哇有冇撚橋？ 成床都係啊！ 我屌，咁冇得呃啊！真係， 成床都係嗰一笪，唔好話成床咯，嗰一笪啊，鮮紅色嘅嘢，屌你老母喺正中間。 哇！ 我一瞓喺側，我瞓喺側邊，我撲街啊！唔諗係我啦，喂！屌你老母，你嗱臨 走啊！ 沖涼啦！屌你唔好嗌走，冇啦，我都撲街噶嘛！喂，有冇姨媽巾喺度啊？你冇啊？沒有啊？咁怎麼辦啊？ 廁紙頂住啲啦！ 屌你老母，怎麼辦啊？你幫我買好不好？ 仲要幫我買姨媽巾？ 咁係啦，唔通佢留住佢留住，我梗要幫佢買啦。 廁紙攝住先啦！ 屌你老母，你明唔明？唔通喺度留緊姨媽，自己一路留姨媽，一路行落去買咩？咪成腳都係血！屌你老母，喂，你係人都要幫佢買姨媽巾啦！佢走。大佬佢走都唔走得啊！大佬啊，你明白佢走咪成一路喺度一路 成條血路拖 咗去填梯，一跌幫佢買姨媽巾咁。 OK， 點解咧？知凌晨三點啊？因為我一隻戴翻隻錶先至落街慣咗噶嘛，冇咪錶凌晨三點幾？屌你老母！走去百里神買姨媽巾，屌你老母！你真係用咁啊！又翻嚟幫佢買姨媽巾啦咁啊！我計佢。我冇叫佢咩嘅，咁咪污糟咗嗰笪地方，搵條毛巾，冚住佢，你瞓啦，咁啊，佢唔料，但你咪諗掂我，唔好掂我 ，OK， 佢掂我噶，啊，佢話唔好意思啊，因為佢平時唔係呢個時候嚟噶，過幾日噶，唔知今日 突然間早咗， 嚟早咗啊，唔好意思啊，咁啊，因為可能想。盡翻佢責任啦，因為一定俾麻班。如果我炸個型咧，一定罰錢嘅。一定罰錢。姨媽巾係罰得好，咪姨媽到係罰得好撚勁啊！ 哦， 好多場都罰成千銀嘅。 嗯， 啊，因為個客唔中意啊嘛。 嗯 啊，佢屌你咯，咁佢真係可能打柒啲女都都試過噶嘛。所以你有姨媽巾而同你客開房，你有姨媽到咧，你同客開房咧罰得好勁，起碼五百以上。 嗯， 我覺得隨時罰一千嘅，而家好。我記得好似神曬罰一千人嘅，罰一千人咁而家四 X 保我唔知啦。咁啊，當然我就算數啦，因為人心肉做， 你都唔想㗎，係咪先？ 咁你都掉咗 Q 啦。 我掉咗 Q 啦，但我都俾千五㗎啦，一個嘢啊嘛，係咪先？啊，其實我坦白講，我俾一千，我諗我真係唔會炸人㗎，不過算啦，唉。但你唔好掂我， 因為老虎會醒。 係啦，屌你啦，你唔好掂我。你点都唔好掂我，你点掂都唔得啊！你唔好帮我打飛機，唉，唔好啊，唉，废卵事啦！今日你咩日子 ？OK， 你咁样柒，你咁样讲得柒邪。咁你谂咩？加上你又唔卵又唔卵系好卵靓，系咪先？啊，你都你又麻包袋 ，OK？ 啊，你年纪都唔啊，咁咁唔早老嘅应该，我唔知冇问佢几岁咯，唔问佢几多岁啦。总之唔好掂我。我话你想走就走。啊！真係屌撚唔幾撚唔知醜，唔撚執走。我喺度瞓到又咁啱嘅，三四點鐘凌晨就叫人走咩？咁唔啱嘅，我瞓咯。我瞓到唔知幾多點啦，我諗大概八點鐘到啦。咁佢就走啦，走啦，走啦，走啦，走一早俾咗錢佢噶啦。我四點鐘就俾錢佢噶。你快啲走啦！屌你老味，屌你老味，喂，屌你老味，好啦，嚇！而家姨媽兩個字，上幾集已經講完撚住，屌你老母！而家呢集入嚟，撲你啊！街啲網友要我講假噶，屌你老味，話聲咧，啊零零後又整容，跟住上個禮拜整個假波，啲網友以為你話你咪作噶，因為牛黑起上嚟真係咁撚樣噶，原來係一次過嚟噶。咁跟住你走啦嘛，走撚咗，咁啊跟住咁啊喺個微信度咁啊第二招啦，佢話千佢話誒非常之琴晚嘅事，非常之唔好意思啊，咁啊。我話算啦，算啦，算啦，算啦，算啦，算啦。唉，姨媽根本就我黑星嚟噶嘛，你知啦。最撚麻煩就係因為一 Q， 你知有隻老虎喺度啦。係咪先？哇，幾撚想打，同埋揾啲電話打電話俾啲嗰啲咩零誒嗰啲咩 小影啊， 你過嚟幫下手救下火啊！因為但係真係瞓醒大概係七點零八點，我都唔緊要。個網友 morning call 我唔係 morning call 我因為佢醒一醒，又落咗去食早餐咧，佢歪微信我，咁我就醒一醒，望一望個微信，都望一望微信，望微信都硬啦，屌你老母驚驚大鑊，神山虎藥力喺度啊嘛，望一望微信都硬，但係嗰晚就真係非常之唔好啦，點唔好咧？條女走咗之後咧，咁平時咧，條女走咗咧，咁我即刻將個人移喺張牀嘅中間，大字型咁瞓喺度噶嘛。 呢個大姨媽， 而家屌你啦，係咪？雖然係揾個毛巾冚撚住啫，但你都仍撚住係大姨媽喺度啊嘛。咁啊，要不要成晚瞓？我成晚，就算嗰條女走咗之後，我都瞓側邊咯。一張六尺嘅床， 得三尺， 瞓兩尺， 兩尺 尺領啊！基本上我人有咁多咁多咯，我跟遠離姨媽啦，明唔明啊？啊，遠離咩毒品啊？嚇，毒品禍害一人一樣啊嘛，遠離姨媽。咁我依家要瞓到好撚邊啦。我瞓一尺到嘅，就話聲聽。哇！個六尺床，屌你！我就瞓一尺。你話我瞓得開，舒唔舒服啊？咁跟住，唉，咁啊，跟住網友嚟，佢話食早餐，覆都冇咁覆佢，我就再瞓啦。瞓下之餘，冇真係冇計。我話明唔好打飛機㗎啦，自己咪自己都冇辦法，真係硬撚咗啊嘛，咪熬咯。我你老母咩我我記得我唔肯拆到㗎啦咁呢但你係神山虎嚟㗎嘛大佬啊呢赤手空拳打隻老虎呢個世界只有武松㗎嘛你老母我唔係武松㗎嘛啊我喺阿蕭琦面前我係武大郎嚟㗎嘛啊又短又幼屌你老母武大郎嚟㗎嘛係咪先因為你咪你又冇重啊嘛，而家碌嚟噶， 我係西門慶， 你啲網友啱啱先微信我，如果你個又短又幼，屌你老味啊！琴日啫，你咪係個網友，哇！我都唔知好嬲好笑，你咪講笑。喂，你要理解，我講埋都唔講噶啦。你要理解點解佢會咁樣話我咧？佢梗係唔希望我將同阿舒淇一齊嘅嘢，我嗰晚同佢嘅嘢同阿碌講啦。因為因為舒淇。諗住你會係一條長期飯票嚟㗎嘛佢梗係會踩我或者自己自己解釋嘅你唔使理我自己自我解釋嘅 嘢得得得 佢 要踩我自己安慰緊自己 係啦佢踩我等我費咁我咪唔會同阿碌講囉我啱啱屌撚完舒淇咁因為我講哎呀我又短又油咪唔會㗎嘛係咪先所以雖然一直會咁樣講但我本身唔係㗎嘛你明白啦 明唔明個重點啊？ 明白明白明白。 明白啦嘛，唔使重複啦嘛。 唔使 重複啦嘛。 唔使。我明白啲網友唔明白因為 點。咁你網友明白啦，因為網友明明白。 你問佢哋唔好問我。 啊咩有天有有啊，其實唔係啊，明明白啦，明㗎啦嘛。我都你明明㗎啦，屌你唔係再提。唔好再喺我微信嗰度講啊，大佬。屌你囉，喂大佬。即係佢啲講完之後呢，個心影好陰影好撚大。其實飲神山苦係有時真係冇撚用㗎，神山苦。屌你諗，你而家單咁嘅嘢又短又幼，你真係屌你成晚去。屌你啦，後屘我都唔知道，我真係心理因素基本上就係好影響個藥物嘅效力啊！心理因素原來好撚大影響啊！話俾你聽，因、 okay. 為其實我都睇過有啲書噶，即係嗰啲報告啊，心理因素嚟講，基本上冇得醫嘅，冇得醫嘅，你位高都冇得醫嘅，原來 係啊，有啲人不舉都係心理嘅啫、 我揾啲可以同你揾啲唔係講戰艦，講下一啲性功能障礙啊，因為。自從買咗神山虎之後呢，我睇咗好多呢啲咁嘅嘢，有啲幾有趣㗎、但講真要成日講呢啲可能好撚悶呀，你網友自己衡量下 ,ok, 咁唔係就係咁啦，咁第二招咁打起冇機㗎，咪由佢囉， 硬住走， 唔硬住就硬住瞓囉，咁瞓到12點零鐘，跟住同個網友落去點呀，搭的士咯，搭的士咯，又有冇俾嘅？咁啊完咗一次啦。咁啊，跟住咁咯，跟住咪抄撚咗，其實當晚就抄撚咗嗰條小田嘅微信咯。咁啊，而家一路漏緊佢嚇，嚟肯唔肯嚟深圳羅湖玩咯？咁呢一直漏，一直都唔可以咯。佢話佢話自己有難處咯。 佢有狼狗就應該唔得噶啦。 咁啊，繼續試下咯。如果唔得嘅話，都要幹，咁下次咪要親臨性 X 部揾佢囉，你要明白啦、其實我可以，其實小田呢係可以嚟深圳嘅，可以嚟羅湖嘅，但佢一定要兩點鐘走，兩點返到去嘅，咁就一定唔過夜，我就會見返上次咁幾個鐘頭戇鳩鳩母女攬住嗰種痛苦㗎啦，咁但如果嗌得佢，譬如我成日諗，如果嗌阿小田過嚟，你俾一千，你俾千五？ 千五咯，係嘛？ 啊，都二千五㗎啦。佢兩點鐘走，我都要俾千五㗎啦。咁就好似真係 唔好抵啊！ 係咯，即係基本上都係食飯睇戲掉一 Q。咁千五就唔好抵啦，係咪先？咁啊，所以我應該係下次去都係先得補爆下佢先。睇下跟住約下佢有冇其他方法。即係氹下佢啦，氹下佢啦。即係扣兩扣啦，咁啊下次先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唔使望鐘啦，我望鐘都驚啊，你嗰啲咪五啊幾分鐘， 爆 炸，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好多嘢講啊，不過唔講啦，你睇下唔錄啦，後都過啦，下個禮拜講咩未知，下個禮拜先傾啦，拜拜， 拜拜。